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9月27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18。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1和6。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是阴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云量增多，白天大部分时间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下午到前半夜有一次小雨的天气过程，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来看一下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今天有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建议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点31分，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在各联络线方面，东部城区建国路京通快速、姚家园路、广渠路，南部城区的蔡户营南路、开阳路、南苑路、蒲黄榆路，西部城区的莲花池东路、莲石东路、布什路，北部地区万泉河路、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多。高速路方面，以京藏高速进京、京城高速进京、机场高速进京车流增长较为突出，请大家注意避让。 冰雪热起来，冬奥动起来。为助力2022年北京冬奥会，县里冬奥会的中英文双语新书《雪剑和冰剑》日前出版。冰雪运动有着怎样的历史？背后有哪些有趣的故事？今天的冰雪运动又被赋予了哪些新的内涵？今天我们和您一起走进冰雪运动的奇妙世界。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世界滑雪最早起源地是哪里呢？A. 瑞士圣莫里茨 B. 加拿大惠斯勒 C. 中国新疆阿勒泰。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部分的互动，第一道的互动问题已经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就是世界滑雪最早的起源地是哪里 ？A 是瑞士的圣莫里兹 ，B 是加拿大的惠斯勒 ，C 是中国新疆的阿勒泰。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让我们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29号，2018年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会将在通州开幕，为期7天，持续到10月5号结束。据了解，本届艺博会主会场设在通州区宋庄文化产业聚集区，主会场内分设“一带一路”特展区、原创艺术品展示交易区、艺术品产业模型专区等5大展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永乐大典》将于本周五亮相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一展厅，展览将展出国图馆藏《永乐大典》原件12册，同时展出其他珍贵善本古籍、余图、名家手稿，以及不同时期出版的《永乐大典》影印本和海外收藏《永乐大典》影印本等文献。 为了让观众更好地领略镇馆之宝的风采，了解国宝背后的故事，展厅辅以全息投影、立体场景还原、大型书籍装置、多媒体互动等手段，还有现场还设置有抄写大典体验、数字阅览、竞赛游戏等互动活动。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花之极艺术节在什刹海宋庆龄同志故居开幕了。这一次花之极艺术节创作主题为27种幸福，就是邀请来自不同生活领域的27位设计师和艺术家，结合宋庆龄故居的亭台楼榭，通过27组作品用花植设计表达他们眼中的幸福。现场还有生活美学公开课、美物市集、音乐演出、美食沙龙等内容。艺术节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由文化历史学家西弗尔布施创作的新书《铁道之旅》，讲述的是铁路出行给我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城市建设以及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书中提出的一大核心观点是，列车的发展不仅仅是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的产物，它更反过来推进着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观察世界的视角。这本书很适合十一假期在出行路上看一看。另一部关于出行的新书是一个绘本，名字是《城市鳄鱼旅行记》，作者是马丁·居里希，讲述的是一个107岁的城市鳄鱼在某一天早上忽然感到心中不安，于是开始出门远行的故事。这本书很适合亲子阅读。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腾讯位置服务发布国庆旅游大数据报告，旅游景点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十大热门历史古迹景点基本位于北方，如故宫、八达岭长城、大雁塔、秦始皇兵马俑、颐和园、少林寺等。十大热门古城古镇景点和十大热门山岳湖泊景点大多位于南方，如丽江古城、乌镇、西塘古镇和千岛湖、武当山、西湖等。在南方人最喜爱的北方景点中，故宫名列第一，北方人最爱去的南方景点中则是黄山皖南古村落西壁居首。在国家旅游局确定的249个国家5A 级旅游风景区中，古徽州浅口民宅、井冈山、漓江灌岩、北京十三陵、苏州吴中太湖、西山黄山西地村屈原故里、四川黄龙风景名胜区、南阳伏牛山、惠州罗浮山是相对冷门的十大 5A 景区。十一出游不想看人山人海，不妨试试这些相对冷门的景点吧。如今人们乘坐飞机，不仅要求飞机上餐食可口，还希望能在飞机上上网与家人联系。国外知名旅游网站依据世界上50家航空公司提供的机上 WiFi 的速率与收费等打分，评出了技术友好航空公司榜单。卡塔尔航空公司位列首位，阿联酋航空公司、美国达美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中国香港国泰航空公司、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也在排名前十。研究显示，并非声誉最佳或票价最贵的航空公司就会提供最棒的机上娱乐和上网服务。从卡塔尔航空今年年初推出超级 WiFi 到达美航空提供免费的手机短信，越来越多的类似服务逐渐推出。阅读可以给人带来知识，也可以让人更快乐。英国扫盲基金会调查发现，爱读书的孩子可能会更快乐。调查报告涉及英国5万名8岁到18岁的孩子，调查显示，爱读文学作品的男孩满足程度更高。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孩子心理健康和喜爱阅读的程度关联较显著。儿童心理健康专家说，虚构人物吸引孩子们投入故事，有助于他们探索个人感受。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数据显示，2015到2017年间，英国人均预期寿命没有增长，停滞在了男性平均 79.2 岁，女性平均 82.9 岁。这是1982年来英国人均 预期寿命首次止步不前。研究人员认为，贫穷、政策紧缩和公共服务削减都影响到了英国人能活多久，造成了预期寿命增长停滞。什么职业的人最不容易离婚呢？瑞典研究人员发现，工作场所异性比例高，关联高离婚率。从行业上来看，服务业从业人员离婚率较高，而图书馆员和农夫的婚姻忠诚度最高。离婚率关联职场性别比例，男性尤为显著。例如，相较性别占比较高的女性清洁工，性别占比仅 14% 的女性垃圾工，离婚率高出 30%。 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也关联高离婚率。受教育程度高的男性，如果从事女性占比较高的职业，最有可能离婚。南非正在简化中国公民赴南签证流程，并将对中国公民签发10年有效商务签证。中国公民申请南非签证将不必亲自前往南非驻中国使馆递交签证申请材料，而是可以通过邮寄资料的形式办理。签证流程将于5个工作日内完成。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8年版昨天正式发布。东城区、西城区明确规定，禁止新建房地产开发经营中的住宅类项目。棚户区改造、危房及老旧小区改造、文物保护区改造除外。目录同时规定，全市范围内禁止新建容积率小于 1.0 的项目，但是文物保护区、平房区按院落进行建设的除外。苹果手机用户要注意了，微信 iOS 版本更新到了 6.7.3。 本次更新除了增加可以拍一个自己的表情和聊天输入文字时可以长按换行两个功能之外，还改版了微信公众号列表页。用户点击订阅号消息，可以看到在消息列表顶部增加了长读的订阅号。另外，长读和星标公众号在列表头条中封面图显示为大图，其余显示为小图，视频和文本也是大卡片展示。西郊线昨天起正式接入易通行轨道交通互联网票务服务平台，开通二维码乘车业务。为前往香山、植物园等景区观赏秋景的广大游客提供方便快捷的票务服务。目前西郊线6座车站所有的闸机都已经安装黄色二维码扫描图，乘客进出站时只需要打开易通行 APP， 将乘车二维码对准闸机上的扫描头，低声响起后即可过闸，刷码过程不到1秒钟。今年十一期间，朝阳公园上线购票和充值服务即将开启，游客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线上办理公园月票、年票。同时，公园已经开始试运行智能检票系统，游客不用排队买票，只要刷公交一卡通就可以入园。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山斑鸠，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 边。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一和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东移云带的影响，今天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白天大部分时间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早晨气温低，外出要注意添衣服。下午到前半夜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请大家外出带上雨具，雨天路滑，开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40%。在夜间是阴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来看一下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今天有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02，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京新高速进京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西三旗到建祥桥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建德门桥，京城高速进京望京西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温榆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京沪高速出京18里店桥到大洋坊桥，京开高速进京西红门收费站到马家楼桥。以上高速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 位于我国新疆的阿勒泰地区，素有金山银水、冰雪之乡等美誉。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4月都是冬季，漫长且寒冷。在这长达近半年的冰雪期，造就了阿勒泰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营造出人类滑雪起源的基本条件。20世纪中期，阿勒泰地区发现了一处岩化群，后经多学科专家鉴定，考古学家认为这处岩画至今有10000年至30000年的历史，描绘的是古代阿勒泰人原始的滑雪狩猎活动。书中还记录了这项研究成果，经过作者和专家团队的不断努力，逐渐被国际接受的过程。2006年，阿勒泰宣言先后于阿勒泰市、北京人民大会堂两次发布，正式确认阿勒泰为世界滑雪最早起源地。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C。世界滑雪最早的起源地是新疆阿勒泰。再来看今天的第二道题，我国第一本介绍滑冰运动的书出现在什么时候？ A. 清朝， B. 民国时期， C. 新中国成立后。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答案已经给出了哈，刚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答对了，都是看到了选的是 C 啊，中国新疆阿勒泰。那么第二道题，我国的第一本介绍滑冰运动的书是出现在什么时候？ A 是清朝， B 是民国时期， C 是新中国成立后。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继续发送答案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世界的天气扑面而来，雪花的气息，这里开始的每一个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献礼北京2022冬奥会的中英文双语新书《雪剑和冰剑》出版，又给我们了解冰雪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冰雪运动有着怎样的历史，背后有着哪些有趣的故事，今天冰雪运动又被赋予了怎样的新的内涵。下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走进冰雪运动的奇妙世界，继续请出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雪剑的作者申兆剑以及雪剑和冰剑的责任编辑刘璐，欢迎两位。两位刚才也是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两本书的一个情况哈。其实刚才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介绍申兆剑先生只说了是《雪剑》这本书的作者，但其实我们刚才也都听到了单先生的身份其实远不止于此哈。您和滑雪运动的渊源还是太深了。那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 单兆剑1938年出生于吉林省，1961年毕业于吉林体育学院，从事滑雪运动60多年，是中国第一位全国滑雪冠军，曾任国家体委滑雪处处长、中国滑雪协会秘书长、亚洲冬季两项滑雪联盟技术部主任等职务，退休后担任中国滑雪协会技术顾问。单兆剑是阿勒泰地区人类滑雪起源地研究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滑雪生涯中多次受到嘉奖。2010年3月，国际滑雪组织授予他单兆剑对世界滑雪运动做出贡献的特制奖牌。2018年3月，荣获国际滑雪历史协会授予的世界滑雪历史文化研究最高奖项终身成就奖和中国滑雪之父的荣誉。 好，刚才我们听了一下这段录音哈，中国滑雪之父，请您来写这本《雪剑》，我觉得应该是再恰当不过了哈。能不能跟大家讲讲您当时是怎么走上滑雪这条路的？当时应该是很小众、很冷门的一个项目吧？当时咱们国家的滑雪运动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我从事滑雪运动啊，今年是65年了。我从小的时候，成长的和生活在长白山脚下的通化。那通化那个时候是每到冬季啊是凌寒雪原是吧，高山峻岭啊是一片银白。我家乡啊是自然雪非常啊那个丰沛的一个地区。在这种环境上长大呢，对雪就产生了那个非常浓重的感情。我从小的时候，比如说我在雪地里走路的时候，听到咔嚓咔嚓那个声音就感到很振奋。有的时候啊，把那个穿那个草鞋底下浇上一层水结成冰，能在啊那个雪面上滑行，那也是一种乐趣。是吧，从这种乐趣当中逐渐对滑雪啊就非常热爱，所以就走向了滑雪的之路。1957年呢，我有幸啊参加了中国第一届全国的滑雪比赛，获得了第一个项目的冠军。所以后来人呢大家都称我为中国的第一位世界滑雪第一位啊全国滑雪冠军。从那届那个滑雪比赛之后呢，我就啊当然就不能用草鞋来参加全国比赛了。是吧，也不能用啊一些捆在脚下的那个猪皮子啊或者脚滑子参加比赛了，就穿起了规范的滑雪板。是吧，那个时候所谓的规范呢也就是木子做成的。是吧，那个是从那个日本的关东军呢所遗弃下来的雪板，经过自己的改造是吧，给他穿进滑雪板。我记得参加第一次全国滑雪比赛的时候，穿的滑雪板呢，都是自己，是吧？给他加工而成的，适合于自己的特点和兴趣，是吧？从事滑雪运动这些年来啊，我就感觉到滑雪运动这个为什么这样吸引人。因为我感觉着逐渐领悟到它是大自然力的项目。 对。 它自己具有啊十分重大的这个自然属性。自然属性。这些说是滑雪运动是从什么地方而来的呢？ 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在我幼小的青年时代的心灵当中啊，就产生了一些许多追求得到一个答案的那么这种欲望。 对，刚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中不是也提到了吗？ 是 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有意思内容，就是阿勒泰地区人类是滑雪的起源地啊，是人类滑雪的起源地。那您是这项研究发起的这个组织人哈、啊，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互动问题。那为什么世界的滑雪起源地，我们怎么得知是新疆阿勒泰呢？ 对，这是个很关键问题，这也是啊，广大观众啊，说那个非常要问的一个问题。 嗯， 我想啊，中国的这个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啊，起步还是比较晚的。 嗯， 关于人类滑雪到底起源于什么地方，在世界上已经有百年的，是吧？研讨和争论的历史了。啊，中国呢，根据这个世界这个各位专家学者所发表的论文，所提出的主张，所研究的经历来看呢，走了一条啊，我认为是比较科学的，或者是一条呢精准的道路。 嗯， 往往呢，世界滑雪起源地在什么地方呢？国外的专家都是从哪个地方发现了一幅岩画，或者是呢哪个地方出土了一幅滑雪板， 嗯、 是吧？这个而论定的。我们呢，我是中国这个项目的研究的专家组的组长， 嗯， 我也是主要是也是个策划人和领导者， 嗯， 是吧？我根据那个科学的理念，首先研究啊，人类滑雪的起源所应该具备的哪些基本的条件，把这个基本条件研究的精准的话，啊，我们就去找滑雪运动啊起源的原点，最初的那一点。我们避开了一些繁琐的，是吧？不规范的一些研究的一个途径，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对研究长江起源地的时候，不能研究长江的某一段。而且必须找到它那个原点，原点它可能是不是滔滔的江河流水，而是一个源泉， 嗯， 可能很小的一点水流，哎，但是这是个原点。如果研究长江某一段的话，那就是啊，有许多支流，支流当中又有支流。是吧？那就把问题搞得复杂化、不清晰了。 那我们当时在寻找这个滑雪起源地的时候，最终的决定性的几个点和因素是哪些呢？ 第一点呢，我们首先研究了它的那个基本的理论，它必须啊有这几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你比如说，比如天气寒冷的地方，第二个必须雪大、雪期长的一个地方。第三个呢，它必须啊，那个就是制造滑雪器具啊的材料来源比较方便的地方。 嗯。 第四个呢，必须当时的经济和生活的状况啊，需要这种滑雪作为它生存或者代步的工具的地区。 嗯。 第五点呢，它所处的那个地域啊，它必须是啊，能体现出滑雪的特性和特征。 嗯， 你比如说，不能在高山峻岭当中，是吧？悬崖峭壁当中， 对， 也不能在纯粹的沙漠平地当中。 嗯， 这五个条件，我们就综合去判定哪个地区适合于滑雪运动的，这个起源，哪些地区呢不具备这些条件。 嗯， 所以我们最后的焦点，整个就聚焦在中国新疆阿勒泰。 哦， 这个光有基本条件不行啊，还得有一些证据，是吧？后来我们就陆续找些证据。岩画只是一个方面，岩画它是刻在石头上，我们从岩画方面、从语言学方面、文字方面，是吧？以至国外的研究的成果的这个给它延续方面，是吧？我们就是综合的大约能有啊10个根据， 哦， 就证实了。 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 对，那其实是当时是把这些论断和这个证据都摆出来之后就已经说服了这个所有的成员了呢，还是因为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国家就像您说了都在研究这个事情，滑雪的起源地到底是在哪儿，他们是非常一开始就很同意这个结果吗？还是 没那么简单的，没那么简单。所以我们研究出了一个抢先，我们抢先呢，首先在2006年那一年呢，在阿勒泰或者北京人民大会堂现货举行了两次会议。 嗯， 北京发布了第一篇阿勒泰宣言，先把这个号角吹出去，先把这个这个论断呢要公布于世。所以当时啊要引起一些人家质疑或者是这个询问，但是他没有，直到现在没有提出了明确反对的意见，都是抱着一个半信半疑。你比如说有一个那个国外一个学者到阿勒泰去参加国际会议啊，国际会议他在会议结束之后啊就说过，说我来的时候我还是半信半疑，我走的时候呢是坚定不移。 哦， 啊，中国的新疆阿勒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滑雪地域， 是，所以说其实就是所有的这个抱有质疑或者怀疑态度的人，应该也是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就一目了然了。 对了，很正常的。我们举行这二，你比如说2015年在新疆啊，我们策划和组织了一次世界规模最大、参加国最多、专家最多的一次，古老滑雪，历史的研究会，研究会，各个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论文，啊，最后呢，我们啊达到了共识，在第二篇阿勒泰宣言上，第一篇阿勒泰宣言呢是2006年是国内性质的宣言，2015年那本宣言呢，就是有啊18个国家30多位学者专家签字的公认的一个宣言，这具有国际性了。 对，所以倒是也不用什么辩论和谈判的技术啊，用事实来说话就好了啊。刚才我们说了滑雪项目的起源啊，我们也再来谈谈这个冰上运动，滑冰这些冰上运动的历史是要追溯到什么时候呢？有具体可考的历史？ 滑冰的历史的话，就中国而言，应该是在清朝乾隆时期。 哦， 它有这个宫廷的冰洗运动。乾隆当时对这个运动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就每年一到冬至的时候，整个太液池就结冰了。太液池就是今天的北海，包括中南海。乾隆呢就在这里举行了一个冰上的活动，主要是在北海，有的时候也会在南海的瀛台。大家都知道这地儿就是慈禧观光绪的那个地方。 对。 主要还是在北海。 是。 具体来讲呢，就是当时会在赛场上，它其实是一个比赛，会在赛场上呢设立三个带有彩旗的旌门。 哦、 这个旌门呢它是旌旗的旌，其实就是类似于三个球门。在每个旌门下面呢挂一个彩球，然后宫中的八旗就按照黄白红蓝的顺序依次的上场。每旗呢一般是16人，有的时候也是32人，那合在一起就是大概128到256个人，场面非常的壮观。这些人呢包括有旗手有射手，射手呢每个人要佩戴三支羽箭，他们在经过这个旌门的时候啊会向这个彩球射出一支箭，在滑行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旗手和射手都会做一些非常精彩的花样表演，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花样滑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实际上也是在做一个竞技。那到了这个活动的高潮的时候，你想一两百人的队伍，然后全在这个冰上，就像一个游龙一样，非常的精彩。那乾隆皇帝呢，对这个冰洗非常的重视，他找了这个画师啊，专门画了两幅画。那这个画现在在故宫还有收藏，而且大家都知道乾隆他自己比较喜欢附庸风雅，他的御制诗有4万多首， 也写了不少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下午到前半夜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请大家外出带上雨具，雨天路滑，开车出行要注意安全。具体的预报来看一下，今天白天是多雨， 冰雪热起来，冬奥动起来。中国人最早从事现代冰上运动始于20世纪初的平津地区，但是目前所见的第一本专门介绍冰上运动的书，则是1930年12月北京摄影社发行的《溜冰术》这本书。那个时候，甚至今天有些地方滑冰还被称作溜冰。这本书由当时北平的歌影合作社编撰而成。《溜冰术》这本书内容是比较丰富的，包括序言、规则、用具、基本图形练习、化妆溜冰等7个部分。书的末尾还有广告页6张，通过这些广告页可以探究到当时北京滑冰的器材装备情况，比如制作冰鞋可以到王府井大街北口的千祥鞋庄，他们专制各种球鞋、运动鞋；磨冰刀可以到北京摄影社，他们的电磨冰刀部经验丰富，手艺超群；定做滑冰的服装则可以到位于王府井大街路东的元泰兴西服装，而位于崇文门内东单牌楼南的永兴羊脂行则有金银假花、各种奇异假面具以备溜冰化妆之用，花样繁多。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我国第一本介绍滑冰运动的书是民国时期出版的。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花样滑冰的比赛场地和以下哪一种运动的场地规格相同呢？ A. 短道速滑， B. 冰球， C. 冰壶。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也已经给出了哈，答案就是 B， 是民国时期。我们看到刚才很多朋友都答了 A， 清朝哈，其实是第一本这个介绍滑冰运动的书是出现在我们的民国时期哈。第三道题也已经给大家放送了一遍，花样滑冰的比赛场地与以下哪一种运动的场地规格相同？ A 是短道速滑， B 是冰球， C 是冰壶。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打开窗看到世界的天气，扑面而来雪花的气息。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献礼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中英文双语新书《雪剑和冰剑》出版了，又给我们了解冰雪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冰雪运动有着怎样的历史？背后有哪些有趣的故事？今天的冰雪运动又被赋予了怎样的新内涵？下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走进冰雪运动的奇妙世界，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雪剑》一书的作者申兆剑和《冰剑雪剑》的责任编辑刘璐，欢迎两位。

是吧？而且啊，都多为啊这个专业服务的啊。现在的滑雪场的客人已经七八百家，全国滑雪场，而且冲出了地域和季节的限制，南方也有滑雪场，是吧？南方也能够滑雪， 嗯。 所以来看的话，现在的那个滑雪的条件，啊，参与的人数和运动水平的那个提高的幅度，都远远超过了过去以往的各个时期。 嗯，啊，是这样。 我相信通过2022年呢，那个北京冬奥会，迎接他的冬奥会的这四年当中。或者是以后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个感召之下，更多人加入这个滑雪的行列里来，运动水平啊会有明显的提高。 嗯， 但是我还要强调一句，运动水平的提高它需要一个培育的过程，它需要一个提高的呀，著作条件的总会，它不是说握握拳头或者是那个抱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就能出现冠军， 嗯， 是吧？一定是，我觉得以衡量一个国家滑雪运动的水平的高低，不能只从冠军上的衡量，要从这个国家竞技运动的总体水平，这个国家的滑雪的这个文化氛围，这个国家的滑雪产业它具有的规模，以及这个国家的科研力量的强弱，都是融合在一起的，是吧？如果光凭这个冠军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弱的话，那还是很片面的，不是全面的。 是的啊。所以说啊，就是虽然说我们现在在雪上的这个运动的项目，很多项目上还处于一个劣势， 是， 但是我们也能看出来，在近十年，就像您说的，在近十年的发展中，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进步了。相信在这样的进步的效率之下，相信这个效率还会再一次提升啊，我们的进步以及我们的这个更多的锦标的争夺的这个资本和自信，相信会很快的到来哈。 是， 那。我们网友也在问哈，我们这个网友秋日思雨就问了，说现在想去滑雪了哈，那这个北京的雪场和崇礼的雪场都怎么样呢？和国际上的这个相比较好的雪场相比怎么样呢？ 这个雪场啊，你从衡量雪场的好坏和高低啊，有每个人呢有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视觉，是吧？衡量一个滑雪场的好坏，主要是第一个要根据它发展的规模，以及它服务的这个优劣来衡量它，是吧？从个人来看呢，主要选择和自己所具有的滑雪水平、滑雪能力，选择如果恰当的就是好滑雪场，如果再好的滑雪场，你的技术水平没有达到那个水平，你就不能够认为对于你来看不是一个好的雪场。 嗯。 当然凭了一个雪场呢，又看看它具不具有自然性和它的这个旅游性，以及它的那个体育性都怎么样。因为一个好的滑雪场，真正的一个好的滑雪场，它应该是具有那个典型的自然性，它应该是坐落在林海雪原、高山峻岭，是吧？滑雪的氛围、雪文化的氛围非常浓重的那个地区，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长白山滑雪场、阿勒泰一些滑雪场，包括崇礼的一些滑雪场，都具备了这个条件， 是的， 是吧？所以说国外滑雪场虽然在先进方面比我们走得早一点，但是现在国际上的滑雪场啊，他们除掉一些服务的质量比较高和天然雪比我们要丰沛一些之外，是吧？他们的滑雪场整个处在一个相对啊，这个平衡的状态，它没有很大的提高，不像我们现在滑雪场发展的是突飞猛进， 他们滑雪场发展呢是比较缓慢的，甚至有的地区和国家滑雪场啊是在处在一个停滞不前，甚至一种啊那个 停止运营的状态， 对，停止运行的这么个状况、 啊、对，所以说现在我们这个北京也开启了冰雪盛宴啊，崇礼也开创了滑雪的这个有一个开创滑雪新纪元的这个活动啊，也都是在这样的活动带领之下，相信我们的这个雪场的条件是有保障的啊。这个经过这个盛老的介绍，我们也有一个了解。通过两位的讲述，我们对这个冰雪运动目前的状况，我们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了哈。回到我们的书本上哈，网友甜甜说，听说冰剑的作者郭磊是一位体育收藏家，在书里也会展示一些收藏品是吗？ 对，书里有相当多的收藏品，包括像一些图画、报纸，还有照片、奖牌，甚至说铅笔盒、糖果盒子，只要和这个冰雪文化相关的、他都有收藏，而且这本书里有一个充分的展示。 那这个糖果盒子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有吃糖的盒子呢？ 其实就是日常的。 我对那个郭磊老师啊是也比较了解的 啊， 他的兴趣是从收藏的开始的。 嗯， 收藏到最后，收藏到报纸图片来看呢，可以追溯到清代的，所以他这本书他也大致从清代呢开始的。所谓那个铅笔盒，那铅笔盒上面有那个滑冰那个图案。 哦，是 这样。所以他有滑冰的那个图案和滑冰元素有关的，他都是在收藏。 那是糖果盒子上面也有滑冰的图案，是这个？ 对，也有， 是的。 这是他收藏的原因啊。 是 啊，那这是。是一个很普通的盒子吗？还是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铅笔盒、 哦、 那时候中小学生那个时候啊都用的铅笔嘛、 嗯、 都有一些橡皮啊铅笔啊或者都装在一个那个什么文具盒里头，是吧？就这个文具盒里都有滑冰滑雪、 嗯、 过去在滑冰花有的在暖水瓶当中，有的在洗脸盆当中，都有一些冰雪的图案、哦、 对，这都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嗯、 是。 那最后再来聊聊吧，这个现在我们的很多网友可能听了今天的节目，或者说随着我们这个冰雪运动的这个热度不断的升级啊，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想让孩子包括自己都去尝试这个滑雪和滑冰的运动了哈。那滑冰其实我们的群众基础还是很不错的，我们经常能看到大人小孩一起去滑冰，但是滑雪呢，据我所知啊，身边的滑冰的朋友肯定要比滑雪的朋友要多啊。目前来看，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如果想去尝试滑雪，我们这个秋天来了，冬天马上也要到了哈，这个天然雪季也要开放了，那想要去滑雪，我们网友也有问啊，想让孩子学滑雪，那多大学合适？有年龄的限制吗？在北京学滑雪方便吗？会不会有安全问题？会不会有危险问题？那我们在这个让孩子学滑雪或者初学者接触这个冰雪项目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嗯， 这个有人说滑雪是一种危险运动，是吧？危险的体育运动，国家也规定了，是滑雪项目是一种啊，高危险的体育运动项目。但是我从这60多年来我的体悟、体验和感悟来看，我觉得滑雪确实有一定的危险，但是滑雪并不等于危险。你比如说，我滑雪60多年了，我从专业我也从事过，大众的我也从事过，我没有受过打伤。那为什么呢？就是我滑雪的科学，我胆子比较小一点。滑雪受伤那些都是我们称为傻大胆。 嗯， 就是他拿下了雪板，他不知道深浅和高低，拿下了雪板就往上面山上跑。 对， 坐着缆车就上到高级道去，他下不来啊。 对， 下不来，他怎么下来呢？也可能是连滚带爬下来了，也可能用一种非常不规范的滑雪姿势勉强这样蹭下来的。 嗯， 所以滑雪啊，我们来看不要惧怕它。滑雪运动有许多对人身呢有好处的地方，我总结出来。那这样，滑雪呢就像啊那个冬季里啊，这个高山峻岭中的雄鹰一样，你要勇敢去面对的，征服这个寒冷。征服雪山， 对， 又是像那林海雪原当中的荡漾的轻舟，在它那上面，你好像吹着口哨，或者你欣赏着乐曲，你去滑这个雪去， 嗯， 是吧？滑雪呢是童话里的银色世界， 啊，滑雪是勇敢者的运动，这个勇敢呢，绝不是叫你去鼓励你去撒大胆去 冒险。 有的人说的，我滑雪学的特别快，一天我就上中级道了。我说你错了，你一天，你一周你上中级道去，那你都是我都在画上问号， 对 吧？你怎么下来的？我们说你上了中级道，上了高级道，你要用中级道的技术。 是，所以说啊，滑雪这个呢，我们鼓励大家去大胆的去投身尝试，但一定要科学的循序渐进，千万不要这个挑战自己能力以外的盲目去挑战啊。 对 了，那由今天的这个两位嘉宾的介绍，我们对冰雪运动和冰剑雪剑这两本书也有了一个很详细的了解啊，也感受到了这个冰雪运动的这个魅力。但我们纸上谈来终觉浅，还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到这个冰雪这个场地当中去体验一下这个运动的实际的魅力，在文化和运动上多来感受一下北京冬季运动的这个独特的气质啊，感受北京冬季运动的历史传承和开放包容。好了，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我们带来了如此详细的讲解，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嗯，那我们今天也是赶紧把第三道题给的答案给大家放送一遍。 冰雪热起来，冬奥动起来。花样滑冰是冬季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后来在德国、美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迅速开展。花样滑冰的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一共有四个，归属三个大类，分别是单人滑、双人滑和冰上舞蹈。花样滑冰比赛节目使用的音乐风格迥异，多姿多彩。冰舞节目采用的音乐可以包含人声，但是单人滑和双人比赛的节目不能使用带有人声的音乐。另外，根据国际规则规定，花样滑冰比赛场地长60米，宽30米，长度不得少于52米，而宽度不得少于26米。花样滑冰比赛场地和冰球比赛场地的规格相同。比赛的时候，男运动员上身衣着不限，下身应着合适体型的直腿西服裤，而女运动员则是穿着紧身的连衣短裙。男子一般穿黑色冰鞋，而女子穿白色冰鞋。冰刀和冰鞋按运动员的脚型制作，鞋面是软性的皮革，帮要硬，高腰高跟硬底。花样冰刀的刀身有一定的弧度，刀刃呈浅浅的凹形，刃的两边很锋利。所以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是 B， 花样滑冰的场地和冰球比赛场地规格相同。您答对了吗？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节目最后来了解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9月28号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诞辰纪念日，孔庙内将会礼乐和鸣，举行公祭大典。究竟孔子留给我们哪些宝贵的财富？在现代社会，如何对孔子的思想批判继承？城市文化范儿，国子监和孔庙博物馆的相关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说说孔子留给我们的那些经典。 世界有爱，伸出双手连接转彩虹。 一到年底就害怕，害怕别人问我今年存了多少钱。 嗯， 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越到年底越是考验经济实力的时候。 怎么说？ 八月份的工资交给中秋节，九月份的工资交给国庆结婚的，十月份的工资啊交给了双十一，十一月份的工资交给了双十二，十二月份的工资交给了元旦，来年一月份的工资交给了春节。所以请不要再问我我的工资去哪里了。 账是不错啊，可是这么多的开销支出，又有多少是必须消费的呢？换季的新装是年年都有，去年的依然时尚，智能手机年年更新，这个潮流啊没有尽头，几大千的品牌包包满大街都是也不稀奇啊。可对健康的投资您有规划吗？ 对呀，又是一年秋冬季进补，咱们不要盲目的大进大补，而是从基础入手，从每天的营养一杯奶开始。 是，